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123集，真或假？闻言，展昭惊讶了。 去梅烈别院偷红玉的是奎家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继续听那边的动静。就听到奎木叹了口气，语气略带不满。 还是没找到，玉器越收越多，可是根本没有线索。 究竟藏在哪里呢？ 奎木皱眉，又伸手打开了另一个箱子，从里边拿出了一张琴来。白玉堂注意看那张琴，的确是鱼尾琴，只是 那天那位老人家说瑶琴给他的那张琴是什么颜色的？ 是碧玉的吧？就是普通的玉琴啊。 碧玉的？木奎手里那张琴是黄玉的，做工还很粗糙，我怎么觉得不像是崔海做的玉器啊。 啊，小四子倒是也没说玉器什么颜色，没准不止一掌。 那晚上那个黑衣人就不是魁星游吧？他也没西北口音啊。 那黑衣人究竟是谁啊？ 展昭刚问出口，白玉堂突然示意好像出事儿了。展昭盯着白玉堂看，而白玉堂看到的景象是库房外边传来了喧闹声。魁星幽跑出去看了看。 爹，西院着火了。 什么？ 魁木盖上箱子和魁星幽一起出门。 留在里面。 白玉堂吩咐娇娇，于是娇娇就没有动弹。魁星幽和魁木关上了房门，赶往西院灭火。等库房门都关上了，白玉堂让娇娇打开其他的箱子，看看里边有什么。娇娇正想打开其中一个箱子，突然就听到了一些响动，似乎是有人在开门。 这么快就回来了？ 没一会儿，就见大门打开了一条缝，一个黑衣人挤了进来，开始在箱子里翻找。娇娇就站在原地盯着那人看，白玉堂自然也看到了那人，一身黑衣，黑金蒙面。那人翻开一个箱子，伸手从里面拿了一个什么东西之后转身就走。白玉堂想弄清楚他是谁，娇娇立刻就跟着那人出去。此时魁王府的别院里边一团糟，下人们出出进进忙着灭火，那黑衣人翻墙溜了出去，娇娇也跟去了。白玉堂判断了一下他们所在的位置，拉着展昭找那黑衣人去了。而此时开封府内，从皇宫回来，公孙进府找了一圈没发现小四子，赵普见他担心儿子就安慰他。 放心吧，林业火带着呢，我派了很多隐卫保护着。 竟然打小四子的主意。 先生。 这时王朝马汉跑了进来，公孙看他俩。 司马郎中曹南的家人刚才派了人来，说如果验尸结束了，能不能取回曹南的尸体？他们灵堂都摆好了，没有尸体不像样子。 啊， 公孙已经检查过曹南的尸体，他是被一刀削手，其他没什么问题，于是就跑去仵作房帮着收拾尸体。王朝马汉跟着去了，赵普懒得进仵作房，在院子里坐着喝茶。没一会儿，曹南府中的家将来抬走了尸体。可赵普左等右等，公孙却没来。九王爷本来还想趁着小四子不在带公孙去吃顿饭什么的，于是起身到后院来找。走到仵作房门口，赵普就看到了房里一个比较诡异的画面。就见此时公孙站在仵作房里，双手托着一个白色的骷髅，正跟骷髅头对视。赵普望天，这书生什么都好，就是不拿死人当死人，这一点儿实在叫人受不了。 这是崔城的骸骨吗？ 九王爷走进仵作房，公孙抬起头，睁大了眼睛看着赵普，倒是也不说话，似乎是在想什么。 这骸骨你都检查过好几遍了，还盯着看呢？ 赵普走过去，但公孙还是在发呆中。赵普走到他身旁，盯着他看了看，伸手在他眼前打了两个响指，但是公孙依然是没反应。赵普忍不住了，叫他 书呆。 公孙猛地回过神，却不是看赵普，而是盯着那个骷髅头，张大了嘴。 啊，我是白痴啊！ 啊， 我怎么会这么笨？ 公孙跑到一旁，将那颗骷髅头放到了一个托盘里，然后翻箱倒柜找出了几瓶药水来，又去找了院子里浇花的水壶进来。赵普看着公孙边骂自己蠢边捣鼓，将水壶装满水，再倒进几种药水，然后搅啊搅。 这是干嘛？ 没等赵普问完，就见公孙已经将水壶里的水调成了淡绿色，随后就见公孙拿起水壶，对着那颗骷髅头浇了下去。随着水将整个骷髅头打湿之后，骷髅头呈现出了一种异样的状况。赵普张大了嘴，盯着看了良久，惊讶： 怎么会这样？ 公孙一通折腾之后，给那催成的骷髅头来了一壶药水浴，结果催成的骷髅头就发生了变化，那颗头骨变了颜色，开始变成黄绿色，而且头骨上还出现了很多的气泡。 我是白痴。 赵普望天，伸手将那个头骨拿过来放下，抓住公孙两边肩膀晃了晃。 哎，回魂啊！ 我竟然这么蠢，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 假的，不是人骨头。 公孙伸手一指那骷髅头，赵虎愣了半晌，张大嘴，因为好奇而探头在门口张望的黑影和白影也凑进来。 假的？怎么可能？ 公孙将骸骨其他的部分也拿过来，同样用水一浇，果然那些骨头也发生了相同的变化。 假的，根本不是骨头，这是石头雕刻的，一种灰白色的岩石，石质很轻。我竟然被骗了。 赵普觉得公孙边叫边蹦跶的样子跟小四子急眼了的时候倒是挺像，果然小四子是随他爹来的脾气。将那些骨头放到一旁，赵普拉过公孙。 你的意思是有人假造了一副催成的骸骨？ 简直是巧夺天工，神乎其技啊。而且用料也十分考究，我刚刚很仔细看，发现颧骨那里稍稍有一点点凹痕，大概是因为石料这里有一块色差，所以不得不削掉一点点。总之，如果不是这道痕迹，根本发现不了。 等药水的药效过去了，那头骨又神奇地恢复了原样，黑影和白影捧着研究。 这也能是假的？太神奇了。 这么说，崔成的骸骨是假的，于是崔成根本就没死。 赵普摸公孙的头，让他冷静下来，公孙的注意力也终于从假的骨头上边转移了回来，伸手摸下巴。 对呀，而且这世上能有这种手艺的工匠也不多吧。 之前展昭他们去找崔鑫，他说崔成非常精通雕刻一些精细的东西。 这骸骨是崔成雕刻的，崔成之后就失踪了，难道他是假死？ 这走向越来越怪异了，等展昭白玉堂回来得好好问问。 走，咱们去找小四子去。 刚才子隐回来说小四子他们去黄石玉铺了，貌似是梅家双胞胎去八卦他爹当年跟崔苗那点事儿了。 嚯，我表兄还有这么一段？ 据说还是初恋，不过陆王就始乱终弃。 黑影没八卦完，赵普撒腿就跑。 好精彩啊！ 这帮人都什么心态？ 皇宫书房里，赵真刚才跟赵普他们商量完了事情，又看了一会儿奏折，觉得累，就在书房屏风后的软榻上躺一会儿。正躺着呢，听到身边有细细碎碎的声音，还有谁轻手轻脚爬上了软榻，赵真就笑了，伸手捞了一把，果然传来了香香嘿嘿嘿的笑声。赵真将偷偷爬上来的香香放到肚子上。 刚才都在干嘛呢？ 练字，然后练琴。然后黄奶奶说我弹琴弹得好，让我来找傅皇皇玩。 赵真轻轻搓闺女儿，正开心，门外南宫走了进来，手里拿着一样东西。 找到了？ 南宫点头，将手里的东西交给赵真。 在存放杂品的箱子里。 赵真微微一笑，伸手接过那个盒子，那是一个精巧的锦盒，金色，放在手心正好。小香香坐在赵真肚子上，好奇看着那个盒子。 傅皇皇，里面是什么？ 朕小时候就跟你这么大的时候也这么坐在父皇腿上过，不过就只有一次，父皇都不抱我。 皇爷爷为什么不抱父皇皇？ 你皇爷爷身体不好，怕把病传给你父皇。 赵真将那个盒子打开，从里边拿出一小串挂坠来，红绳上拴着一枚玉雕。那玉雕相当的精美，虽然只有半截小拇指那么点大小，但是玉质温润清透，青绿之中泛着一点悠悠的蓝色，十分的少见，而且可以推断出是海玉。这一小节玉雕做工精巧，用的是内雕外雕结合的手法。内雕是一个渡头，岸边有桥有船，连落叶都雕刻了出来，虽然微小但十分真实，而外雕则是一节鱼尾在水浪之中的造型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